敢提这种货啊、 哎、 要买这种布啊， 是 啊，不往远处说呀，啊，要往远处说，他还得坐火车，是花上几块多呀， 啊， 就在天津卫呀， 啊， 你要不知道，咱取上一个票啊，够奔电车道，是买上一张票啊，坐车等一绕啊，来得观音号啊，叮啷当啷，拐弯抹角来到了， 到哪儿？ 来到北道关呢， 啊， 下了摩电车呀， 怎么样？ 啊，到了故意街呀，啊，一进西头啊， 啊， 简直往里走啊，啊，路南头一家人哪就蹲青龙啊，在门里边走啊，紧张公关东都花都好啊，啊，再往东边走啊， 哎， 瑞福香啊，瑞林香啊，陈了鸡的宝鸡呀、啊，还有一家二十钱香一根的， 啊， 到他那块买呀， 啊， 站在柜台外呀， 说 是点子名可叫啊， 哎， 是点子样的挑啊， 说 大洋也得五毛六红啊， 五毛六一串， 没有五毛六啊， 啊， 你买不到我怎么宽那怎么厚啊，怎么匀那怎么细啊，怎么宽的那里呀、啊？ 对， 他那位先生说 啊， 价钱卖得大、 哎、 啊，你那知不知道是楼上楼下、 哎、 有电灯电话， 是 是不容坐车去呀、 啊， 坐在家里就问了家啦。 对， 啊，出去你得想 啊， 别忘了点大漆，刻刻大漆点呐、 啊， 啊，面大罗里转呐、 啊， 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是 啊，我们门脸小、 嗯、 啊，我们挑费小啊， 哎、 啊，出的知道、 嗯， 他不打手工钱呐、啊 哎， 光要本来我不要赚啦、 啊， 来到我的摊儿 啊， 要卖五毛六啊，下破了胆子不敢这么要啊， 怎么的？ 他怎么会的事儿 啊？ 啊， 一个样的货，一个样的布啊，一个样的价，谁也不买，打到边儿小道沿儿小门脸儿，他小四号眼的这个拎不透的碎布块儿啊， 对， 来到我的摊儿、 嗯、 啊，多少钱一尺？站稳了脚步，我掏一掏的尺寸，你听听价吧。 说， 这叫一大套啊， 他 一套为五尺，两套为一丈，三套一丈五啊，足够一丈六啊，算你一丈四啊。老大尺寸啥货价啊？啊，多少钱一尺？你给一毛八一尺啊？你合一合，你算一算，他是有本没本？ 对， 他是有赚没有赚啊？ 赔了， 一尺一毛八，十尺一块八，四十打四毛啊，四把三毛二，那叫七毛二工，合是两块五毛二啊。二分零二三不要了， 不要了， 肯定给两块五啊。 对了， 心里别打鼓，眼似关宝珠啊。 对， 他心里有算盘呢，搂搂本钱，你喝喝理儿吧。 他 那位先生说， 啊、 他买不头大。 对， 你给我包上八，你给我卷上八，你包上你卷上算我要了。 这 事要买还不买呀？ 怎么了？ 还有几句放心话呀？ 说， 他不买不要紧呐、 啊，哎， 啊，不要不要紧呐、啊，只等拿去瞧我，只等拿去看你杨先锁包还管推。你拉在心里功夫啊、 哎、 还有三不怕、啊、不怕洗不怕晒不怕烤、怎么洗它不叫晒呀不叫晒 后来 小白 小白呀、啊 开这不两块五啊、 哎、 那位先生说他买不同儿大、 哎、 啊给我包上八你给我卷上八你包上卷上你算我要啦这事儿要买还不卖呀他怎么会的事儿 他 买的省钱还得让啦这不两块五啊还 涨 去一毛钱呢、啊、您给两块四这不两块四啊带上两毛钱啊您给两块二这不两块二啊带上两毛钱啊您给两块钱那位先生说买不同儿大给我包上八你给我卷上八你包上那转生转不了 了 这事要买还不买呀 他 怎么会的事儿、 啊、 各位的省钱还得让了 他 把他扔到家 对 他往外一推他、 啊、 你少个一个字儿少个一个袋儿少个一个蹦字儿我不能买呀 对 他只付两个钱、 啊、 我狠了狠了吧我这么这么吧啊一蹬特蹬哎我这鞋开战了啊 老婆 哎您给两块钱打破了吧肯定、 哎、 给一块九啊肯定给 两 块八啊您给一块七我只付一块七哪位还不要啊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一块三折 了 一块三的让一毛去一毛您给一块一折 了 一块一 让 十五分您给一块钱折了一块钱哪位开不要喊了喊了八糟了糟了八让五毛去五毛那您白拿去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严笑如尹寿山合说的卖布头片段严笑如先生在剧场门口见到马季后非常热情笑着把他招呼进了后台寒暄之后得知马季是专为自己的卖布头来的爽快地答应为马季演上一遍洋洋洒洒四十多分钟的一段表演让马季听的是如痴如醉严笑如先生还特意把几种不同的电话都表演了一遍